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周二的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018年啊，啥也别说了，我们主要带大家轻松高效背单词， 然后成为学霸，成为词霸。 没错，未来的词霸们，你们一定要听好了，你们一定要看好了啊！这个节目你一定必须的要跟起来，学起来。 再补充一句吧，你要不听咱这个节目，人生都不完整啊。 嗯，为什么呢？ 啊，因为啊， 会缺胳膊少腿儿。 咱们可以不用忽悠了，直接进入主题吧。 上一周我们开启了这个词霸练成绩的课程，主要跟大家讲了一节历史课。那历史是什么来着呢？ 历史呢，就是有关于英语的发展。 对，英语这门语言是打哪儿来的？它是不是英国人说的语言呢？经过上次傅妈的这个口吐白沫的讲解，我们发现，哦，原来英语它不是英国人专门说的语言。在英国这个岛上呢，哇塞，前前后后啊，这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到这个岛上来啊。 对，而且我们说呢，这个不列颠群岛哈、似乎也是这个千疮百孔一样，对吧？它虽然是一个岛国，哎，好像是跟其他的国家没有什么接壤，但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呢，就导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虽然看起来呢，对于它本土文化是一种侵犯，但实际上呢，好像是像我们的人体哈，有的时候接受一点这个病毒啊什么的，哎，也能够有点抵抗力。 哎，对。 所以这个英语呢，啊，它从形成到这个古英语啊，一直到我们的现代英语期间，也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一些震荡，但是呢，它却像这个空气凤梨一样，哎，这个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又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的这个说的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 瞧瞧，到这个中古英语中古的时候啊，这个英语呢已经是确立了作为英国国语的一个地位了哈。后来加上这个印刷术的普及，很多人呢就拥有了一些阅读的机会， 对， 书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单词的拼写和语法形式呢也越来越固定了。基本上文艺复兴以后呢，英国与世界越来越紧密的融合，语言呢也被不断的融入到其他文化的语言元素当中，至此呢英语就正式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学英语的时候，这些单词也好啊，词汇也罢啊，句型也怎么样也好，反正呢你就要有一颗比较开放的比较包容的心态去学习，别觉得哎呦这个单词怎么这么难呢，那个怎么奇奇怪怪的。 对，没错没错。当然我们在讲英国文化英国历史当中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一位女王，就是我们说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对吧？ 伊丽莎白一世。 对，那我们都知道啊，她的爸爸啊就是亨利八世啊，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啊被誉为是女魔头的血腥玛丽，对不对？大家知道啊，在血腥玛丽时代，这个英国啊实在已经分崩离析了，甚至呢她在她的这个统治的五年当中啊，末期英国还失去了在欧洲最后这个堡垒，就是这个加兰啊，就是我们说的英法百年战争，对吧？那这个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啊，这个继任登基以后啊，她其实实行的，比如说宗教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啊，融入到这个全球的经济当中。所以我们说国富民强，那么语言其实仅仅是一个工具，它是输出价值观念啊，输出这种各种的一些规则制度，最后让英语。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所以呢大家看到了英语啊这个百年千年的一个废兴，但实际上背后也是英国的劳动人民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拼搏，使自己的国家日臻完善更加强大的一个体现。 反正啊，傅妈就是超看好这种精神呗。 对， 言语当中流露出来的对这种啊， 快哭了， 对， 是吧？ 这种精神的一种欣赏、 哎、谢谢谢谢啊。 英语这个语言啊，据这个美国的濒危语言研究所的语言学家发现啊，近年来啊，这个语言的消失的速度呢正在加快。 啊， 平均的每14天就消失一种，到2100年的时候，可能有半数的语言呢面临灭绝。 对，没错没错。 但是现在您看看啊，英语还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着大规模的普及，广泛的流传，人们都在学习。 对， 咱们就说到哈，我们学习任何一门语言，最开始都要学习构词法。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英语从古英语开始到中古英语啊，然后到现代英语，它的这个单词量啊是一个裂变的，像核裂变一样啊。开始时可能就几千个、几万个，您看现在都上百万个了。那它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呢？难道就是毫无规律的啊？随便把那26字母拼一拼、写一写就出来吗？其实大家知道哈，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会发现很多单词似乎它们在单词的中间部分是有一些相同的一些元素， 哎， 有的时候呢，在单词的这个头啊或尾啊，也有一些相同的元素。 哎，这么说吧，在构词法上说呢，汉语哈，咱们汉语的构词要素呢是偏旁部首， 对，没错。 那么英语呢，就是词根和前缀以及后缀，其中呢，这个词根部分啊，是它的核心表意。 对，没错。 在词根上呢，如果添加各类的前缀和后缀啊，就比如说给你戴个帽子啊，给你啊扎个尾巴呀，哎，这样的，或者呢，跟其他单词另外一个单词进行合成，比如说咱俩搭档主持节目，是吧？合成，那么新词呢就会奇妙的产生， 对， 这个很有意思， 没错。 英语就是这么一门语言，它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呀，来创造新的字词。 哦，所以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啊，有生命力的一种语言。 哎，我觉得吧，英语呢是可以首先字体改变，字体变体，然后呢可以他体合成。 哦，对对对，没错， 这就是它构词法的几大主流的这种原则吧。 对对对， 所以这也就是凸显了它旺盛的生命力所在，就说明它可以不断的在融合中进行变化，变化，变化。创新，创新。 对，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一个单词有前缀啦、后缀和词根，实际上呢，已经是在英语构词法当中比较先进的，也就是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啊一种方法。 哎， 那么实际上呢，在英语啊从这种简单的语言呢，逐渐的去蜕变成比较高级的英语过程当中呢，它的构词法也是由简单，然后呢逐渐变得复杂。像您刚才所说，有的单词呢是自己都不变化，哎，然后产生一些新的用法。但有的时候呢，是把既有的一些单词把它融合在一起，甚至是一个单词和另外一个单词的某一部分融在一起。当然再发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derivation， 就是这个派生法啊，有词根，有前缀，有后缀。所以这个语言呢，它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从赋予它生命力之开始，它有自己生长成长的这个属性，同时呢也有吸取外界营养的这个特质。 它也在发展啊，如果用拟人来做比喻的话，也在成长，在发展， 对， 在变化。 对对， 好， 是的。 来，我们这个词霸练成记的第二课呢，就要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三大非常主流的构词方法。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叫做 compounding， 合成法。 对，那所谓的合成法，我们从这个英文或它的中文叫法都知道了，它就是由两个词或者是一个词以及另外一个词的一部分或两个单词的某一部分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新的词了。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另外一个新词。 哎呦，这比喻特别好。 一加一再加一，等于另外一个新词。 对，还有晶晶加富妈等于， 这个很难解，很难解。 等于相声大会嘛？ 好吧， 好吧。那第二种呢，叫做 conversion， 什么意思呢 ？conversion 是转换。 这个转换啊，言外之意就是人家自个儿啊，这长得是一点都不变。 不变， 不变。但是呢，它却呢，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法。比如说富妈吧，在这儿呢和晶晶老师一起为大家主持这节目，对吧？回家以后呢，就变成一个仆人，做饭、洗衣服、刷碗啊等等，对吧？然后在单位里面呢，哎，可能呢就是一个同事。所以您说我自个儿发生变化了吗？没有，但是我在不同的场合的作用却发生变化。 就是富妈有时候它是名词，有时候它是形容词，有时候它是个动词，有时候它又是个代词， 对。到底是个什么呢？ 哎，它字体发生转变，转化， 没错。 好， 第三 种 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叫做 derivation， 叫派生、 啊、对， 派你出去生一个。 这解释的好啊。 对 对， 怎么个派生法呢？ 嗯，那当然就是它会在自己的词性上啊，或者是在它的含义上都发生一些变化。 嗯， 就是我们说的派生了。 它派生呢，它得加东西。 嗯， 要么呢加一个帽子， 没错， 是吧？要么呢加一个尾。 哦，我以为是再换双鞋呢。 哎，差不多啊，反正就是他得加东西在自己身上。 没错，没错， 他要派生，然后呢变成新的东西。 嗯，总之呢，在我们的啊整个的构词的方法当中啊，咱们呢就以这三种主要形式为准。那有的同学会说吧，是不是还有别的形式啊？对啊，你想，这英语其实就是一个借用了大量外来语的语言，对不对？ 嗯， 所以他有的就直接就借了，就这词儿拿来主义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另外的一种就直接拿来使用的方法，而在它自身的变化当中，我们就以这三种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对，它吸取来的不算、嗯、你比如它把汉语当中的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拿过来了， 对 对吧，它把汉语中的一些词汇、 嗯、 啊，关系拿过来了， 对、啊、还有另类，另类这个词也收录在这个词典当中了， 按那些吃的包子饺子什么的就更甭说了， 没错、 啊、都借过去了。 希望有朝一日夫骂也可以放在字典里。想多了哈。 嗯，这个想的有点多啊。 想点多 是您自己编的词典吧哈。今天学习第一个、 嗯、 compounding 合成法。 嗯，合成法。 合成法的概念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词、 嗯、 合成一个新单词的构词法。 对， 有的时候呢直接写在一起构成一个新单词、嗯、 那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词和词之间啊，咱们放一个小横线连字符，它也可以成为一个新词。 这样的词呢通常叫做复合词。 注意哦，叫复合词。好多朋友会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加那个连字符，什么时候不加呢？其实啊，这真的得需要您平时得多看多记，因为这就是人家一个用法习惯、 嗯、 咱们遵循就可以了。 好，我们开始进行认词大会了哈。 嗯， 认词大会，来看第一种复合名词的主要构成方式。 您还记得吗？在我们的最简英语语法当中啊，给您讲了单词的一些词性，比如说有名词啦、动词啦、形容词啦、副词啦等等，是不是、啊、那这种合成法构词法呢，哎，它比较复杂，它词太多了，要是给您啊这个没有顺序的讲，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混乱，所以我们呢以词性这几条主线为大家来进行每一个词性是如何用合成法进行构词的。 嗯， 今天老师刚才您说的叫做复合名词，看来我们接下来讲的应该是名词了，对不对？ 对，就是它甭管跟什么词组合在一起，最后它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啊、 对，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单词的个性了。英语单词就是想要的词我自己造、嗯、 对，没错。 您看啊， 嗯 ，airport 机场， 机场叫 airport， 没问题吧？ 嗯，我知道 air 这个词呢，既可以表示空气，也可以表示天空，对吧？ 对。那 port 呢， 我们说的港口啊，就是停着好多船呀、嗯、车呀这样的地方 啊。 那 天空的港口、啊、天空加港口， 嗯， 空气加港口， 对。那您想想啊，这天上的港口那不就是让飞机飞来飞去的地方吗？ air 加 port、 嗯、 所以 air 这自身是一个词，那 port 自身也是一个词， 把它们合成在一起就是一个新的单词 airport， 就是机场，这就是一个复合名词。 哎，所以同学们、嗯、以后咱们再看到英语单词的时候多拆拆啊，多分分。 对，没错没错。我相信可能您都背过这个词，但是您可能没有上升到理论，哦，原来这是一种构词法的体现。 对，我们给大家这个词汇课的要求就是， 嗯， 我们课堂当中说到的每一个词， 嗯， 你必须记住， 嗯， 你必须记住， 而且您记的时候呢还得知道人家是怎么构成的。 哎， air 加 port 变成一个词 airport， 机场， 中间没有任何的空格，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词了。 对，没错。那好多朋友会说，要不然我自个儿也造几个吧。啊，实际上呢，这个您自己造啊，可能自个儿能理解，对吧？但是呢，可能在这个写作呀，或跟人聊天的时候，人家都没听过这词儿，就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了。 嗯，我们说的是普遍的造词啊。哎、 对，一般情况下呢，啊，就是这个 compounding， 我们说的合成法呀，实际上已经是在十八世纪左右就差不多 这个结束了， 合成完毕了， 合成完毕了。当然您说怎么现在还有啊，对，比如说在什么科技领域啊，哎，这个是有的。另外在18世纪左右的话，大部分的合成词是来自于文学作品， 嗯， 啊，那那些作品呢被大家广泛阅读，那好多词儿呢大家就都认识了， 嗯， 说您今儿自个儿造一个，估计也就您自己认识， 嗯 啊。 接下来看一下教室哈 classroom， 嗯 classroom classroom class 加上 room 啊， 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名词。 对，您看 class 表示班级嘛，对吧？ room 表示屋子，这个大家都坐在一块儿的这个屋子，不就是教室吗？ 哎 ，classroom 上课的屋子， 嗯， 上课的房间，教室。 对 classroom， 没错， 这也没问题，大家都知道。 第三个哈，大家看看，叫 arms raise， arms a r m s， 嗯 ，raise 竞赛。 对，大家注意哈，这个 arms 呢，首先它是胳膊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个词啊，可以引申就是武力。你想想啊，在以前啊，这个旧时期的时候，大家这个打仗啊打架啊什么的，他不可能有兵器，那时候还没有呢。 抡胳膊 赤手空拳嘛， 挥拳头。 对，所以这个 arms 啊，它其实有个象征含义，就是我们说的武力。那这个里面的 arms race 就是武力方面的一个跑步。那你想想，这不就是军事竞赛吗？ 哦，还真是的，说得通。 嗯， arms 军事和武力 race 比赛，那这词合起来就是军事竞赛了。 对， 但是大家看这俩词儿吧，各是各的， 嗯， 啊，它中间还留个空呢。 对，没错。所以呢，有的时候它写在一起，有的呢加一个连字符，哎，有的时候啊就俩词儿这么放在一块儿，中间还有这个空格。大家呢注意啊，都要见怪不怪，这些都是人老外啊平时慢慢的就成为规矩的一些东西。 您要问说老师为什么俩词儿之间有的有空有的没空呢？ 嗯， 这个没啥规律。 对， 你要多看多记。 对。规律就是大家多用，用多了大家自然遵循的那个就叫做规律。 哎，这俩呢是中间有空的 arm race 军事竞赛。 好， 再看下一个 silk worm。 哎，这个叫什么呢？蚕哈， 土丝的虫。 对， 丝虫，你看看。 我们知道那个 silk 表示的是绸缎。丝绸 丝 啊，而那个 worm 表示虫子。 小虫子。 那你想想，土这个丝的这个小虫子。这不就是蚕吗？ 哎 ，silk worm， 嗯， 这当初呢，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命名这个动物。哎呦，一想它功能是什么呢？ 嗯， 哦，吐丝。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这个合成法构词啊，有点像咱们的这个《说文解字》。 有点像， 对吧？您看咱中文的好多字儿啊，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它的遵循的方法呢叫做音语义，对吧？比如说波，这个水波的波，左边是三点水，它是一个意思，它是水，而后面的这个皮，它谐音呢就是这个波，所以中国的文字呢是义加上音，但是呢这个西方文字尤其这种合成法呢，它好像没有音啊，它顶多的是意啊，这也是体现东西方这个文字的一个差异。 嗯，他们顾不上 啊，顾不上，对， 顾不上， 对， 先把那意思表达出来再说。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silk worm， 嗯 ，silk worm。 下一个呢是空调啊，这大家都熟，叫做 air conditioner。 又来了 ，air 就是空气， 嗯 ，conditioner 是什么一个东西啊？ 我们知道 condition 啊表示的是情况。那 ER 表示工具，哎，就是调节周遭情况环境的一种工具， 而且是调节周遭空气环境的一种工具。 没错，那你想想，这不就是空调吗？ 空调叫做 air conditioner， 嗯 ，condition 条件状况调节， 嗯、 air conditioner， 注意这中间有一个小空。 对，下一个啊，叫做 air read， 又是空气 air， 那肯定是空中的事情， 空中的事儿。 read 这个单词 r a i d， 它的意思呢就是袭击， 袭击。 哎，所以你想想，在哪儿袭击啊？ 空中袭击呀， 在天上袭击呀，这不就是空袭吗？ 哎，正好组成起来了。 对、嗯， 只要您认识 air， 认识 read， 嗯， 自己猜也能八九不离十。 对，那么在我们哈、啊、判，比如说四六级啊，考研的这个作文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啊特别喜欢呢，期待着同学们能写一些合成词儿，因为它的这种本土化 的标志非常明显。 嗯 啊，所以呢，而且它又很生动形象，所以大家尽量多学学今天的这些合成词儿，那么您在写作用一用，会给老师特别好的感觉。 好，继续往下看 ，brain 是大脑， 对 ，drain 呢表示的就是抽干呐、吸干呀这样的意思。 大脑吸干了 啊、嗯，那不就是说的是，当然我们知道大脑啊，大家记住啊，它有一个 symbolism， 一个象征主义啊，大脑就是我们说 talent， 就是这个人才啊，就是聪明才智， 它指代的就是人的聪明才智。 哎，所以你比如说，哎呦，你看那边三个红领巾走过来了，啥意思呀？就三个小学生嘛，对不对？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三个大脑，什么意思呀？需要三个人才。 人才。 哎，所以这个里面的 brain drain， 哎，就是说的是这人才都没了，那就是人才流失 呀，生动有形象。 对，没错。 brain 都 drain 了。 对，没错。 怎么理解？ 你的躯体是无所谓的，大脑留下就行了。 哎 ，brain drain 叫人才流失、嗯。看看咱们各种各样的哈，在企业里工作的同学， 嗯， 你看这词儿， 对，没错。 当然不一定非要用上啊，至少你得知道。 对对对，其实这个人才流失哈、啊，它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社会当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古至今，大家都会发现不缺人，而缺的是人才。 嗯 啊，有时您看，比如我们单位哈、啊、再去招聘的时候，真的是广撒网，然后你发现这北京那么多人，这还找不到一个我需要的人，结果您发现就是找不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才流失啊，它也和我们说的这种资源的匹配呀、啊、信息的匹配啊是挂钩的。这词儿您好好记，个考试经常考的这个话题。 说实用吧，这词儿真实用 ，brain drain， 嗯 啊，而且还挺押韵的。Brain drain， 对，它是个尾韵法啊，后面都有一个 and 这个音。 接下来这词大家可熟悉了， 嗯， 停车场 啊 ，car park。 哎，好多同学以为这个词叫汽车公园儿，是吧？ 汽车公园 啊。 那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嗯、 你瞧那是不是汽车都堆在那儿啊？ 啊，都在那儿散步呢，是吧？我们说呢。这个单词啊，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今天咱们可能讨论的呢是三种构词法啊。实际上呢，我们研究单词呢还有两种方法，分别呢叫做共识和历时。所谓的这个共识呢，这个和历时呢，就是以时间为轴来对于单词进行一个分析。比如金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哈、啊，您看脸这个单词叫 face 对吧？您看它还有什么意思呢？好像还有面对， 做动词的时候、就是面对直面。 那它做名词还可以表示的是表面，对不对？ 对， 那个东西啊，还有我们说的 book 书啊，你既可以叫书讲，做动词就是订票 啊，预定。 对，那朋友们会发现这个词儿呢，它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哎，它有这样的一些用法，对吧？但是呢，有一些单词呢，实际上哈、啊，它在古代的用法和现代的用法呀、啊，已经不一样了。最简单的，我们都是要酒吧叫做 bar， 但是大家你想过吗 ？bar 这个单词最早的时候，它竟然表示的是监狱的意思。 哎呦， 对，为什么是监狱呢？因为 bar 它一开始的时候表示的是栅栏，到现在也可以这么用。那你想想，你被这个栅栏围起来，圈在里面，你说那地儿是不是就是监狱啊？ 嗯， 但是现在没有人说晚上我去 bar， 你说我进监狱了。这就是历史的角度，所以您现在所看到的 park 啊，我们现在管的叫做公园，其实这个 park 在最早的时候啊，它的含义呢就是一个比较广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啊，供大家放东西，就这么个地儿，就叫 park、 哦、一个坝子、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是吧？ 对对对， 一个坝子。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 car park 啊，就是我们说的停车场，就那个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干嘛使的呀？放车用的。 哦，所以它这个 park 呢，还是一个名词。 对， 但是理解成现在的公园，那也是一个空旷的地方，供人使用的。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 栽着树啊、嗯、啊，弄着湖啊。 对对对， 供大家休闲娱乐、散散步啊。 对，没错。所以呢，大家呢，在今后啊，去研究词汇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科啊！你可以从文化比对比的这个角度，你还可以从这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就它很有的研究。刚才跟大家所说的叫做共识和历史的角度去研究。 嗯， 当然我们现在 PK 台给大家讲的这个节目 我们使用的方法叫什么呀？就叫共识，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共同使用的单词。 嗯， 啊，不涉及到以前很古老的它的含义了。 嗯，但是也讲了一些，因为每个单词呢，都是有故事的。 对， 遇到特别有故事的，我们都得拿出来说一下。 说一说哈。 好，所以 car park 知道了啊，终生难忘。停车场，停车的坝子。 对对，好，很好。 再看下一个叫 generation gap。 啊， 不知道也没关系，咱们猜。 好 ，generation 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一代一代人，对不对？接下来这个 gap 表示的意思是 大沟， 大沟。这每一代人跟每一代人之间都有沟，你说这叫什么呀？ 这叫代沟。 哦， 我们都怀疑这英文单词、中文单词是不是从英文来的呀？ 哎呦，金老师，您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多我们英文哈翻中文，它有很多方法。比如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说的音译法。啊，大家都知道呼啸山庄，对不对？那您去看它的这个英文就叫做 Wuthering Heads， 就 Wuthering 就呜呜呜的，所以叫呼啸山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也是通过音的，你比如说坦克啦、汉堡包等等，都是它的发音过来的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根据它的含义，比如说有个国家，就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啊，是根据它的含义翻出来的，就是说呢，冰岛。冰岛 Iceland， 对，你看 S 是冰 ，land 是岛屿嘛，所以 Iceland 就是这个也是 generation gap。你看 generation 代表的就是一代代人的一个代 ，gap 就是沟壑，所以它就叫代沟、 嗯。这个英文跟中文是完美对应的、啊， 完美对应， 就说明这中文可能是跟着人家英文接过来的。 那严复呢，他的一个很牛的翻译呢，就是我们说的 logic， 就是逻辑 ， 哎，这是最棒的一个翻译法。 哎，真的翻得太好了。 对对对对，所以当然我们稍后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些著名的翻译大师啊，你比如像傅雷先生，对吧？ 嗯、 还有这个 对对 其他的一些翻译大师，就是在彼此两种语言的翻译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灵活的。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单词和中文的含义，就你会有一种膜拜，就我们是在学这些词，但是你没有想到是谁把这个词翻译成中文的呢？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大家以后自己也可以尝试做一些翻译嘛。 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课程特别具有文化气息。 嗯，是的，非常的。 嗯，好。 郁郁葱葱的。 郁郁葱葱的啊。 Hire 叫 hire purchase。 嗯 ，hire purchase。 Hire 不就是雇用嘛？是不是？ 对，没错。那 purchase 呢？ 是购买啊。 嗯，购买。大家想雇佣嘛？那就是让你就一段时间啊，某一个时间段来到我这里来提供服务啊。或者被我所使用，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 hire purchase， 哎，就是说的是一段一段的 买 一段段的去付款。那大家想，是不是分期付款啊？ 哦 ，hire purchase， 对，像咱们买房，甚至你买个手机啊，打小白条，这不都是分期付款吗？ 啊，你比如说像小时钟点工，小时工， 对， 就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给你付报酬， 对，没错。 啊，先雇佣你一个小时啊，再雇佣你一个小时， 对对。 Hire purchase pay purchase 购买，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嗯，这个单词对很多同学来说是一个新单词。 对，好多同学哈、啊、会觉得，哎呦，我不分期付款，这好像一早上起来就像那个欠了一屁股债似的哈。实际上呢，这是一种我们说在原为近代的经济史当中啊，经济学理论里面的一个创新啊。如果没有这种分期付款，言外之意就给自己加个杠杆，那么人类的这个技术的进步或者说经济的这个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快了。 嗯， 所以适当的给自己加点杠杆，我觉得还是就像是一杯啤酒有点泡沫反而更加好喝。 嗯，傅老师的经济观 露馅儿了， 其实还赔了不少哈。 别提伤心事儿嘛，咱们继续说吧。 Hire purchase，分期付款， 对、 啊，这个是咱们的一种消费的习惯。 那接下来我们看了一个小词呢，叫做 greenhouse effect， 叫温室效应。 Greenhouse 是绿房子， 绿房子。 Effect 是效应吧？ 对，没错。那你说为什么这个greenhouse 表示的是温室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green 这个词啊，它其实代表的是植物。 对， 对，是植物。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温室效应啊，它就是和地球上的这个植被减少，然后二氧化碳增加，使得我们的气候变得异常有关。所以用这个 greenhouse 这个单词，代表温室，它已经没有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字面上进行翻译，它